是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做工。 欢迎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我是貂蝉。对啊，已过天晴的一天了哈，这个终于这个大暴雨这个预警终于过去了，然后呢又来了又迎来了一批高温的天气了哈。那么这一周呢最高的气温都在33度左右，那也请咱们听众朋友们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天气很热呀，很多人都不喜欢去吃一些比如说火锅啊烤肉啊，他觉得哎呀太热了，没有心情或者说不愿意去吃这么热量这么大的食物。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家比较好吃的面食。今天啊小二推的这篇文章呢说我们经常吃它却始终做不好。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啊，不就是个面食吗，有什么做不好的呀，对吧？但是一看呢今天说的呀不是汤面也不是炒面，可能汤面很简单，把这个水煮开了把这个面放进去就能煮熟，而炒面也是。但是今天要说的呢是焖面，这个豆角焖面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传统特色小吃。焖面呢是利用水蒸气将面条豆角焖熟，故称焖面。该小吃面条筋韧，豆角脆嫩，咸味浓香，食之利口。那么说到这儿啊，貂蝉想到了在我家呀，大家都知道我是北方人，我爸爸做饭特别好吃，但是呢他就是做不好这一道豆角焖面。不是这个水放多了呀，这个面条做成一大坨一大坨的，就是水放少了就会糊。那么呢在我家呀，像我妈妈是不做饭的，但是我妈妈就能做好这一道菜，就能做好这个豆角焖面。可能这个放多少水啊，包括这个面条什么时候放进去都是有一个窍门的。说这个豆角焖面好吃但是做很难。迄今为止啊，这个貂蝉呀，包括之前我有沟通这个小二，都没有做好这一道菜，面条总是粘在一起，要不就是糊了。所以呢今天呀特地教大家几种好的制作方法介绍给咱们朋友们。今天的一位朋友叫鱼儿，他说我喜欢吃面。你喜欢吃面的话呢一定要收听好我们的节目，那么一会儿呢貂蝉会介绍给你一种做焖面的方法，你回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做得好吃的话呢一定要告诉貂蝉哦。还有一位叫大奇迹的朋友，他说呀我老公和一岁多的孩子都特别爱吃面食，每天就是各种研究，焖面也做过不太成功。记得吃的最好吃的焖面是原来一个同事老公给送的爱心午餐，哎呀呀现在想起来都直流口水。那你也要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一会儿呢貂蝉会介绍给你一种做面的方法，回家呢去给你的老公包括你的小宝宝去试一试，没准儿就做成功了呢，是不是？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像做豆角焖面比较好的技巧，有什么窍门的话呢都可以告诉貂蝉。如果你有一些吃这个豆角焖面或者其他焖面比较好吃的一些店的话呢也可以告诉貂蝉，那么貂蝉会第一时间的介绍给咱们听众朋友。那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貂蝉在客栈里等你哦。

站姿，完美的一天。欢迎您继续回到闲偷客栈，我是貂蝉。对啊，确实是完美的一天啊。不管这个今天一天的工作顺不顺利啊，或者现在你是不是堵在路上呢，都没关系了。马上就可以回到家里了。如果回家没有饭吃的话呢，可以去尝试着做一做今天说的这一道豆角焖面。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个闲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们吗，能看到小二今天推的这篇文章啊。这个面呀，我的天哪，超有，哎呦，太有这个食欲了。有这个豆角，还有这个面，还有这个肉，哎呦，真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可能是我饿了的原因啊。这个豆角焖面呢，虽然好吃，但是呢，它真的很难做啊。如果这个水放多了，它会把这个面条一坨一坨的不好吃；如果水放少了的话呢，就会粘锅底，会糊的。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做法吧。首先呢，要将这个五花肉啊切厚片，一定要是厚片啊，入锅油炒至变色，然后就要把它给盛出。然后呢，原锅呢再加一点油，爆香末葱花，倒入切断的豆角炒至皮起皱，然后再倒入五花肉，适量的酱油，一勺白糖，翻炒均匀，放入没过肉的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5分钟。也是呢，先要把这个肉啊和这个豆角啊先给它炖熟，然后盛出一半碗汤汁备用。将面条呢均匀的铺在锅中，一定要均匀铺在锅中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往锅中那么一放，那肯定会成坨呀，对不对？然后呢，把之前盛出的汤汁呢浇入，加盖，小火炖至收汁。那么在这期间呢，也要不停的去把这个锅盖打开，去翻炒这个面条。如果你不炒的话呢，就会这个糊锅底了。那么呢，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生抽调味均匀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呢，盛出加一点辣酱拌着吃更好吃。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了我的被子。 虽然好吃，但是呢，也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小贴士啊，这个也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一点呢，是面条最好购买市场上卖的这个新鲜的面条，这样焖熟后呢，口感会比较好吃。千万不要将面条提前煮熟啊，或者使用干面，这样很容易把这个面条会烂在锅里，也就是它会成坨，然后会粘锅底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豆角加入清水后焖的时候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如果最后感觉豆角还是有点硬呢，可以再加入一点清水，前提是一定要保障豆角完全成熟，否则会食物中毒的哦。对啊，这个豆角一定要煮熟，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豆角没有煮熟的话呢，会造成食物中毒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是最后呢撒入生蒜末，加上香油，有画龙点睛的妙用，最好不要省略。大家都知道这个蒜末啊，还有这个大蒜呀、啊，它有这个解腻的效果。在吃这个拌这个焖面的时候呢，最好吃一点大蒜，这样会解腻。原本只能吃一碗的量，这样你可以吃两碗了。而且突然看到这个公众号啊，这里这个梦里梦见梦不见梦见的朋友说，貂蝉最美丽最漂亮了，说话声音太好听了。然后过了一分钟又评论了，说其实我说的都是违背内心的话。

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毒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才懂。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 李健《似水流年》，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仙偷客栈，那么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回来。刚才啊，一位叫苹果加尔的朋友说，今天中午吃的就是这个。那貂蝉想问你了，你中午这个焖面做的成功吗？做的好吃吗？如果好吃的话，貂蝉可以去你家吃吗？好了，不开玩笑了啊。那么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面食豆角焖面。那么接下来呢，貂蝉给大家介绍一个吃米粉的店。但是呢，这家店特别的装修很有风格，而且米粉呢量就是这个分量特别大。那么这家店呢也被誉为是北京最狂野的 一个米粉店啊。那么这家店呢，就是建外 SOHO 的一朵奇葩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听完貂蝉的介绍之后呢，你肯定也会这么认为。就算你们去过很多店去吃米粉啊，包括去吃面的话，一定想象不到这家店是吃什么的，如果你刚进去的话。狂野中呢带着不羁的气质，复古中透露着时尚的气息。整个店的装修风格呢是偏有一点复古风的。然而呢，这里却墙上呢有很多这个暗藏着玄机。墙上竟然有挂着这个敦煌的壁画呀。而且呢是非常珍贵的拓本，全国只有三幅。还有来自外内蒙的牛皮画，甚至呢还有一个装饰用的老木门，都是来自印度，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我觉得这种混搭的风格啊，我觉得如果是我一看的话，会认为是吃西餐的地方啊，或者是吃一些外国菜的餐厅，但是绝对想象不到是吃米粉的店。而且呀，当你打开菜单的那一刻呀，你真是会被惊到啊！他们是竟然是这个湖南米粉，湖南特别正宗的米粉。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风格很迥异啊，很特别的这种餐厅，它的价位一定很贵。但是这家店它的价位真的很便宜，人均大概在50块钱左右。那么那一份米粉呢，大概也就30-40块钱的样子，真的不贵，而且分量是超足的，特别特别足。 还记得那张好吧，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看很多朋友有去吃过的哈，就说这大片大片的牛肉，老板你确定你不会吃亏吗？会不会亏本啊？而且呢，米粉入口更是 Q 弹爽滑，嚼起来满口的米香，一点都不是那种很软烂的感觉，而且超级入味的，就是吃一碗想吃第二碗，吃完第二碗想吃第三碗，想打包一份回家。据说呢，老板是地道的邵阳人，这里卖的可是正宗的湖南邵阳地区的米粉，粉呢自然要是来自湖南的，而制粉的方法都是当地最传统的，不仅口感好，而且还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他家呢有很多这个主打的这个招牌的米粉了，像这个大片牛肉粉，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有牛肉在里面。牛肉用的都是最好的筋腱肉，肉的鲜嫩中夹杂着筋的 Q 弹，在红汤里浸足了香辣的味道，但又不是牛肉的清香，配上鲜香软嫩的拉丝豆腐以及湖南运来的木耳，哎呦，牛肉真是给的特别的多，分量特别的足。我觉得如果是貂蝉一个人吃这一碗的话，肯定都吃不完的话。一筷子夹起来之后呢，放到嘴里，米粉的 Q 弹爽滑，牛肉的软嫩鲜香，木耳丝的脆，豆腐的嫩，再配上汤的鲜，一碗米粉下肚啊，真的是哎呦满足了。那么他们家呢还有鲜辣牛肚粉，还有这个猪肚三鲜粉，都是特别好吃的。那么这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建外 SOHO 东区5号别墅0102D 星巴克的旁边。那么人均消费呢大概就在50块钱左右，适合爱吃辣的小朋友去尝试一下。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这家米粉店是不是有说的这么好吃呢。 给你我的

刚才貂蝉有介绍一家店啊，是这个吃米粉的。那么它的环境呢，是很有那种复古风啊，有那种西域风情的。环境很特别，那么他们家的这个米粉呢也是特别的好，特别值得去尝一尝啊。有这个招牌的米粉，像这个大片牛肉粉啊，有这个鲜辣毛肚粉啊，还有这个猪肚三鲜粉啊，等等等等吧，都是看着图片特别好吃，我相信啊，这个口感啊也一定不会差的。那么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看看这个米粉啊到底是不是这个湖南正宗的米粉。那么还有很多像这个蒸品的推荐啊，像这个辣味儿合蒸，有这个腊肉啊、腊肠、腊鸡、腊鱼等等，还有这个鲜香小排啊，蒸过的排骨没有放很多的调味品，保留了排骨的肉香味道，吃起来非常的鲜，而且肉质很嫩。还有这个鲜香蒸蛋啊，还有这个家乡蒸蛋饺啊等等，都是他们家的特色菜，看着呢都是一些很精致的菜，再配上这个米粉，满足了。他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这里有自己家的酒，这个是呢叫古方酒，只有这里才能喝到，别的都没有，叫这个古方酒，而且有那种很小的那种杯子，都是比较有特点的。那么这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建外 SOHO 东区五号别墅0102D，在星巴克的旁边。店名呢叫做宝庆往事。那么开店的老板的初衷啊，其实非常的简单，老板就是想把家乡最美好的食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吃到更多的邵阳的菜，来去了解邵阳，所以就有了这家店叫宝庆往事，一个很有特点的主题餐厅。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好吃的米粉的店呀，或者吃这个焖面的好吃的店，都可以推荐给貂蝉，那么貂蝉会第一时间来告诉给咱们听众朋友们。那么如果你有开一家小店，无论是吃米粉的，还是吃焖面的，还是东北菜呀、北京菜呀、这个川菜呀、湖南菜呀等等等等的，如果你想做宣传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大掌柜。大掌柜的手机号呢是1391011303，1391011303。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客栈要关门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继续给大家推荐美食。 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是一匹忠诚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